成机，心内波澜意，抛开世事断愁怨，相伴到天边，作草冷四方，沙漠苍茫茫，那句说相伴。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。作草冷四方，沙漠苍茫茫，那句说相伴。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。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。